蓝宝石，做一串小项链，把它挂在你的胸前，象征着我的爱恋。我要用蓝宝石做一对小耳环，把它挂在你的耳边，让你倾听我的思念。蓝宝石像海水，海水深又蓝，象征着我的爱，我的爱无边。蓝宝石像海水，海水深又蓝，象征着我的爱，比海水还要蓝。穿小项链，把它挂在你的胸前，象征着我的爱恋。我要用蓝宝石做一对小耳环，把它挂在你的耳边，让你倾听着我的思念。蓝宝石像海水，海水深又蓝，象征着我的爱，我的爱无边。蓝宝石像海水，海水深又蓝，象征着我的爱，比海水还要蓝。我要用蓝宝石做一串小项链，把它挂在你的胸前，象征着我的爱恋。